用后果，警告新冠疫情尚未结束。总干事谭德赛话：新病毒嘅出现凸显现时嘅情况变得危险同埋不确定。现时各方仍然唔清楚 Omicron 系唔系更具传播力，亦都唔知道感染之后系唔系会令到病情更加严重，以及系唔系会增加再感染嘅风险，令到疫苗失效。世卫举行特别会议，讨论防范同应对疫情，建议成员国增加对病毒进行排序，加强考察同进行社区检测，以了解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的特性。政府要加快疫苗接种工作，特别安排高风险人士接种，并且要按情况更改出入境政策。成员国之间要尽快通报 Omicron 的感染个案和群组。伊朗与中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德国的代表在维也纳进行新一轮恢复伊朗核协议的谈判。伊朗外交部说，美国政府应该在新一轮谈判之中放弃特朗普时期实施失败的对伊朗政策，在前六轮谈判之中浪费很多时间，强调伊朗带着善意和取得成果的决心参加新一轮谈判，希望各方把握机会，表示机会的窗口不会永远打开，又说在维也纳的伊朗谈判小组将会专注于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 日元 113.81， 瑞士法郎 0.923， 加元 1.274， 人民币 6.389，英镑对美元 1.331， 欧元对美元 1.129， 澳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83。 日经平均指数报 28,665 点，刚刚转了，是报 28,670 点，升3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787.21 美元，卖出 1,788.33 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在早上八点，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对出咧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啦，德士古道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城门谷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就影响到而家全锦交汇处一带咧就挤塞。重复多次啊，德士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城门谷游泳池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全锦交汇处一带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和去尖沙咀都是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七行道北过海龙尾模糊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就在亚街路街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晋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在奇德尊新村。 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非常之繁忙，咁龍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黎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食安仔提提你，高钠高糖飲食会影响肾脏健康，少盐少糖飲食先系健康之选。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日举行。批发及零售界的选民是来自66个批发零售商会的团体成员。 在疫情下，全港商铺面对着各种经营困难，这个界别的候选人有什么方法振兴零售业的市道？ 星期二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批发及零售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阿尖，你呢排翻工搞咩精神差晒啊？你唔系又食咗大麻啊？即系有啦。大麻除咗会令你专注力下降，仲会引起幻觉、抑郁、焦虑，严重影响你嘅生活噶。一旦上咗瘾啊，就唔易戒噶啦。不如你放工同我一齐做运动，操 fit 下自己好过啦。 禁毒处提提你，大麻系毒品，谂都唔好谂。想知道大麻会点害人？记得留意精灵一点啦。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11月30日，政府收紧13个国家登机及检疫要求，包括加拿大及澳洲。 本港新增一宗 Omicron 输入个案，检疫期间确诊。 三个口岸将设立法会选举投票站，名额11.1万个，周三起登记。 世卫称 Omicron 构成非常高全球风险，日本全面禁止外国旅客入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11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是千禧年代。早晨，我是萧乐文。继续都跟大家讲下，在几个国家啦，多个国家都录得了这个新冠变种病毒株 Omicron 的个案。昨日香港就公布第三宗有这个 Omicron 的输入个案。政府宣布有两招是防这个 Omicron 是流入社区的，包括就说出现了 Omicron 地区的这些地区就要纳入一个叫做 A 组高风险地区。如果当地出现一些社区感染或者输出个案风险的话，回来香港的香港人在这些地方就是先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7日，接着之后再去检疫酒店这样的。昨天即今天凌晨起，在13个地区就已经列入了这个叫 A 组的高风险地区。另外也都说会加快涉及一些变种病毒基因的排序。详情是怎样呢？想请来一位嘉宾跟我们谈一下的，有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局长，点睇而家呢个 Omicron 喺香港嘅情况？而家有三宗呢啲输入个案啦，整体嗰个疫情风险或者你哋点评估嚟紧个情况咧？ 系嗱，其实而家咧Omicron 咧喺世界即系不同嘅地方咧，就即系已经都肆虐啦。咁当然我哋就每一日咧都系评估住嗰个整个世界上对于 Omicron 嗰个发展嘅情况啦。如果睇翻我哋本地咧，其實就我哋先前嘅兩宗同嘅個案，同埋琴日咧宣布嘅一宗咧，其實我哋都係成功堵截咗呢兩宗個案咧，係進入社區嘅，因為喺我哋嘅即係嘅檢疫酒店嗰度咧，其實咧係我哋傾過，我哋嘅都好頻密嘅一個即係檢測嘅制度咧，其實都係揾到佢哋出嚟。咁當然我哋對於呢一啲嘅個案咧，如果一揾到佢出嚟咧，都係一如既往咧，都係要去到醫管局啦，去治療啦，同埋去隔離。咁琴日醫管局同事亦都講咗，呢三個個案都穩定嘅，同埋有兩個都 完全冇病徵，亦都有打到針嘅咁。咁但係對於外防輸入，我哋點樣去嚴防？因為其他嘅即係嘅個案係會即係嚟到香港咧咁。咁雖然我哋自己都有一個穩健嘅即係制度，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因為如果而家全世界咧嗰個情況係都係越嚟越多啦。第一，第二咧就其實世衛都有講啦，就同埋我哋都有諮詢過我哋專家。咁佢哋都覺得咧，而家嚟緊呢幾個禮拜其實都好關鍵嘅，因為咧其實而家我哋有嘅資料唔多，咁亦都係全世界嘅科學家咧，都係未係完全好清楚呢個變種病毒可能帶嚟嘅影響，咁所以變咗咧，我哋都係要宜緊不宜鬆啊。咁所以琴晚大家睇到我哋宣布咗咧，係有13個地方咧，其實我哋都係擺去 A 組，咁有4個地方咧，其實我哋就立刻都開始咗，因為就係都係嗰個尼亞嗰、那個嗰、那個個案咧，其實就係引起嘅咁。咁當然而家我哋嘅做法，如果你話我哋睇翻我哋本地嘅疫情咧，咁仍然都係穩定嘅嚇。咁但係咧，我哋都唔希望咧係被呢啲嘅即係全球嗰、那個對於 Omicron 嗰個嘅持弱咧係會影響到，咁所以變咗咧，我哋喺外防輸入啊，大家留意到我哋加強我哋嘅檢測頻次，以及咧係要盡快咧去做到我哋嘅基因檢測，可以咧快啲咧係去揾到善用香港呢方面嘅優勢，因為我哋今次咧其實嗰個偵測咧係好快嘅，咁令到咧呢個變異病毒株咧係可以即係俾我哋截到，同埋咧我覺得呢個因為而家其實全球都喺度研究緊呢一樣嘢咧，咁如果我哋能夠更加快係可以提供到一啲嘅資料嘅話咧，對於成個全球嘅防控呢、這個 Omicron 嘅變異病毒株咧，其實我哋香港都可以作出貢獻。 嗯，我见寻日局长就话，即系为咗加强呢个 Omicron 嘅监测啦 ，A 组地区入边，如果个别地区风险较高嘅，例如系佢怀疑有啲嘅社区感染嘅话咧，就头先用到个资料就系头七日喺竹篙湾嚟检疫，跟住之后14日咧就喺即系检疫酒店做嘅，咁就唔系全部都系检疫酒店做嘅咁。但我见到譬如英国嘅苏格兰政府啦，就已经话佢哋有啲嘅确诊个案冇外游史嘅，即系可能系本地感染啦，咁未知源头。葡萄牙亦都話出現一啲即係相信係社區嘅個案，但係暫時呢，譬如呢兩個地方都冇話係用到最高最嚴防嗰招喎。嗰、那個反應上面，我哋而家成個機制點樣去判斷，或者有幾快去將呢啲邊啲地區究竟係納入要去竹篙灣嗰度先係檢疫7日咧？咁、那個情況係點樣㗎？而家呢個方向究竟點做㗎？ 而家咧，當然咧，我諗你剛才所講咧，我哋衞生防護中心嘅同事咧，其實每一日咧都係監測住全世界嗰個情況。一方面咧就係、要睇佢有冇呢啲嘅Omicron 即係相關嘅個案啦。第二咧就係睇下佢有冇本地嘅感染嚇，咁、我或者係本地嘅，佢哋喺本地嘅爆發。咁大家留意到咧，可能咧呢一啲嘅資料咧，其實都係需要同當地嘅衞生當局咧係去聯繫，同埋咧係去攞到呢啲資料，所以咧。而家咧，其實就每一日咧嘅同事咧，都係密鑼緊鼓去做緊呢方面嘅。當然，我哋如果係對於佢嗰個風險咧係一路提高嘅話咧，我哋就會即時咧係將一啲到港嘅人士咧，好似我哋較早前咧係對例如好似非洲嘅一啲嘅其他嘅國家，我哋嗰八個地方，以至到係琴日宣布嗰四個地方咧，係去要求咧佢哋係喺頭嗰7日咧喺檢疫酒店嗰度咧。 喺竹篙湾，喺竹篙湾， 系啦，对唔住，系喺竹篙湾嗰度咧，系做一个检疫，然之后咧就先至就系7日，然之后每一日咧都会系做检测，然之后之后嗰14日咧就先至咧系去翻嗰个检疫酒店。咁呢一个嘅做法咧，我哋都会系监察住而家嗰个其他嗰啲嘅整体嘅情况。咁但系我哋第一步咧就都当然系摆咗佢去 A 组先，就令到咧就系、例如非香港居民咧就。唔能夠嚟到香港啦。 嗯，陳茂局長都好強調啦，話要比嚴陣以待更嚴陣以待啦，對呢一個 Omicron 嘅變種病毒株，見到有其他地方更加嚴喎。其實，譬如以色列啊、日本已經實施咗封關啦，好似日本話禮拜二咧就30號啊，即係今日起，所有嘅外國人禁止入境咁樣。咁另外有啲專家亦都話啦，其實因應嗰個嘅疫情。 甚至可能應該要禁止一些爆發疫情的地方的航班來香港，包括香港人都不可以入境。又怎看這些方向呢？即是不給入境，無論外國人也好，香港人也好，現在我們香港未做到這一步的嘛，會不會想這個方向呢？ 其實我們一直有留意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區的整體對應這個 Omicron 的做法的，亦都看回那個情況，其實我們都會考慮一籃子因素的，例如去當地的疫情、啊、它的檢測率、啊、它的疫苗接種率、啊、它的旅客的流量，或者它實際輸入的個案、它當地有沒有爆發、啊、還是它只是都是有一些輸入個案，還是它有本地個案、啊、這些所有的公共衛生因素呢，其實我們都會一併這樣去考量、去處理的。所以如果你說、啊、跟其他國家比較呢，我們有一些的措施其實就是更加嚴，但是亦都你講得啱，有一啲嘅國家其實而家佢封咗先咁。咁我哋都有同我哋嘅專家商量嘅，亦都衞生防護中心佢哋自己咧，亦都係一路睇住，即係話我哋而家暫時呢一個措施咧，其實係適合嘅，因為而家我哋目前咧全世界嘅科學家都未係好清楚，我哋一路亦都留意住世衞嗰個報導嘅，都未係完全好清楚呢個病毒咧對疫情可能帶嚟嘅影響，咁所以咧喺現階段遲啲咧，其實呢啲嘅科學數據咧其實會出嘅，咁但係咧喺現階段咧，當唔係好清楚嘅時候咧，我哋都覺得咧係比較偏嚴，但係咧亦都唔需要咧係去到全部係封咁樣樣。咁呢個咧我哋都我哋嘅做法一路都有同專家即係商討，覺得而家都係合適嘅。 嗯，專家有啲都提到話，點解唔直接喺竹篙灣嗰度咧係檢疫21日啦？係咪都係主要涉及到硬件問題？嚟緊因應呢個 Omicron 嘅病毒株嗰個走勢，會唔會喺譬如竹篙灣或者其他硬件上面再增加，咁就令到可以檢疫喺一啲集中嘅地方嘅設施都會多啲，而唔係淨係喺檢疫酒店做咧？ 嗱，而家咧，我哋睇呢個即係話嗰個喺竹篙灣咧七天呢個咧，都係一個平衡嚟嘅。其實當我哋而家有現有嘅數據咧，我哋覺得喺呢度，然之後咧加密嗰、那個即係檢測嘅頻次，然之後出到去檢疫酒店咧，亦都再加密嗰個檢測頻次咧，我哋覺得而家呢個做法咧，喺現時我哋知道嗰個嘅Omicron 嗰個情況同埋數據咧，係適合嘅。但係當然，如果嚟緊有一啲有更多嘅數據，或者係世衛啊，或者其他科學家，令到我哋咧都更加認識 Omicron 呢一個帶嚟嘅影響同埋整體嗰個情況咧，會唔會喺即係竹篙灣住更耐，或者係會更少時間咧？呢、這個咧我哋都會隨住我哋知道更多數據咧，可能會調校嘅。當然咧，我哋都要留意住咧，如果即係全世界都係不斷越嚟越多地方咧係有呢個變種病毒嘅話咧，咁其實咧嗰、那個對於竹篙灣嗰個需求咧，亦都係會有機會是增加的，咁所以我哋都是要一路咧監察住整體嗰個用量啊，以至到嗰個風險啊，作一個平衡。 即係會住耐啲，可能喺竹篙灣。 呢個而家喺現階段我哋就未有呢個睇法嘅，但係咧我哋一路都會監察住啲科學嘅數據去留意咯。 另外我見有啲藥廠就話研究緊針對 Omicron 嘅一啲嘅重新設計疫苗，可能要100日咁啊，啲提到。而家有冇同藥廠傾嘅政府？ 而家我哋其實如果同藥廠嘅聯繫咧，一直都係有嘅。咁我哋亦都相信咧，藥廠如果佢哋有任何嘅最新嘅資料咧，佢都會同我哋聯絡嘅。 即係我哋會到時如果有一啲新嘅針對 Omicron 疫苗，我哋即刻可以係打到嘅第一批。 我哋當然咧，我哋都要睇翻任何新嘅疫苗咧，都要通過我哋現行嘅機制咧，CAP599K 係去睇一睇係唔係咧安全有效同埋有品質保證，先至咧係去建議咧係政府作緊急使用嘅。咁所以始終都有個過程，亦都藥廠咧係需要嚟申請。有一個咁嘅做法，但係我哋同藥廠其實都係密切聯繫嘅。 OK， 我見有啲報道都話即係提到話可能下個月初原本就係一個叫小通關或者叫有限度免檢疫通關嘅，而家睇 Omicron 嗰個情況係咪都應該唔會下個月初又出現呢件事咧？ 當然咧，通關嘅準備工作咧，其實咧，一路咧，而家都係進行緊嘅。而家當然暫時係未有一個時間表，咁但係咧，我哋不同嘅同事咧，同內地嘅同事咧，其實都係一直咧係有聯繫，作好一啲即係準備嘅工作。咁嗰個工作咧就係冇停到嘅。咁一方面我哋係喺聯防聯控機制底下，大家都係要即係保持一個嘅溝通啦，互相咧係即係通報我哋嘅疫情嘅最新發展啦。另外一方面咧，就我哋繼續係去嚴防輸入，同埋做好我哋本地疫情嘅控制。第三就係即係通關嘅準備工作咧，我哋即係一路咧都係繼續推進。咁而家我哋就係依一個咁樣嘅現行嘅係咁樣嘅情況啦。 另外我好快想問，10月9號就應該會啲食肆啊、健身室嗰啲呢都要用到安心出行啦。咁但係暫時都未講嗰啲細路仔啊、長者、殘疾人士嗰個豁免情況係咪會有嘅呢？因為好快就推㗎喇。 是啊，我哋而家咧就係盡力咧就研究緊啦。第一、第二就都同例如我哋食環署咧都有同飲食業界咧就大家溝通嘅。咁我哋都會即係盡快公布有關安排，令到業界同埋市民咧都掌握相關嗰個要求。咁不過咧，我都即係聽到有好多即係不同嘅場景咧提出嘅。咁我覺得咧呢啲場景咧，我哋都會去。睇一睇點樣咧，係即係做得更加好。不過咧，就亦都呼籲咧市民大眾咧，都係如果我哋即係出咗開始嘅時候咧，都遵守有關嘅規定啦。因為呢個都係會令到香港整體個防疫抗疫咧可以進一步提升。同埋咧，有而家咧，其實呢個 Omicron 咧都係全球肆虐，咁我哋都非常之嚴陣以待。咁所以咧，再一次呼籲咧，如果未打針嘅人士咧，係就盡快去打針，同埋咧如果未打第一針啊，當然要盡快打第一針啦。咁其餘我哋亦都第三針嗰啲亦都係出咗啦。咁、okay. 老人家咧，我都係再一次呼籲如果再我哋真係即係再有機會嚇有第五波，或者係再有一個疫情嘅時候咧，其實咧我諗即係老人家嗰個風險咧係最高咯。 OK， 好啊，唔該曬局長，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啊。頭先亦都講到話，尋日公布咗多一宗嘅 Omicron 喺香港嘅呢一個變種病毒嘅輸入個案啦，就係、是、其實喺之前咧前日確診嘅，就係講佢喺尼日利亞啦翻嚟香港嘅個37歲男人嚟嘅。咁呢個個案咧亦都係喺檢疫酒店嗰度。是確診的，在他們檢疫期間，就是北角華美達盛景酒店的檢疫期間確診的。你又怎麼看呢？怎麼看現在政府有一些招數嘗試防這個 Omicron 流入社區呢？包括就是說有 Omicron 這些個案的地區都會納入 A 組高風險地區等等。怎麼看？1872311 有些說法就說即會不會究竟影響到跟內地整個通關安排，你自己預期又怎麼樣？1872311的又請一位嘉賓跟我們一起談談，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曾其恩醫生，點睇 Omicron 而家成個走勢啦？對於香港個風險係咪可能應該都係比 Delta 病毒係即更加嚴重？因為 Delta 病毒對香港風險似乎就好似冇咁大影響嘅。Omicron 你又點睇 咧？我諗其實全球嗰個疫情，我諗都係嚴峻啦。咁香港喺外防輸入嗰方面咧，其實我哋經過咁多波之後咧。其實已經築起一個幾嚴謹嘅一埲牆啦，去阻隔到一啲外來翻嚟嘅個案咧，去到我哋嘅社區當中。咁所以外防輸入嗰部分咧，其實係應該係已經係做得唔錯。而家我哋係需要微調一啲嘅策略。咁譬如我哋點樣可以即係避免得到？一啲嘅個案喺一啲指定隔離酒店嗰段裏面咧，係傳開去或者互相交叉傳播。咁第二方面咧，我相信就係點樣避免到有一啲豁免人士咧，佢哋咁唔好彩係中咗招咧，係佢哋即係走入咗社區。嗱，咁我諗我哋嚟緊嗰個外防輸入嗰個方案咧，應該係集中喺。呢兩方面去着手，咁我相信就政府都出咗聲啦，就話即係如果係喺 A 組嘅高風險地區翻嚟嘅人士，又有即係爆發 Omicron 咧，就應該會去到即係譬如竹篙灣嘅檢疫中心嗰度進行隔離檢疫，因為離開咗社區。咁頭嗰七日啦，咁我諗同埋每一日都要進行呢個病毒檢測，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舉動。咁所以希望我哋可以早啲揾得到。咁所以變咗，我諗其實外防輸入嗰部分，我哋其實係應該係可以做得到去檢測，或者早啲去揾得到一啲可能潛在相關個案。咁而家其實就係豁免啦，豁免人士嗰部分咧，我諗政府可能都要有一個具體嘅說明，佢哋要點樣做。咁避免走漏咗啲個個案，咁我諗大家一路講緊就係啲機組人員啦，咁呢部分我諗政府要著墨多啲嘅，因為我諗相信內地嘅專家呢亦係睇住我哋做成點，咁唔希望香港成為一個缺口，咁點樣平衡呢？咁我諗留返政府俾返佢哋有空間去睇點樣去做。 好啊，曾醫生，轉頭翻嚟再同你傾啦。頭先就講到一啲豁免人士咧，特別去關心啦。另外都講到話，而家政府做咗一啲嘅措施，譬如喺一啲A 組嘅地方嚟嘅人士咧，都有一啲限制嘅。轉頭翻嚟繼續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因应最新疫情发展，凌晨起将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和赞比亚四个非洲国家列为 A 组指明地区，非香港居民不得来港。来港的香港居民抵港之后，先要在竹篙湾检疫中心检疫七日，之后才可以到检疫酒店检疫14日。到12月2日凌晨零时起，澳洲、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等九个国家会改列为 A 组指明地区。21日之内曾经逗留当地的非香港居民不得登机来港。香港居民需要完成接种疫苗才可以登机来港，抵港之后要在指定酒店检疫21日。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专页撰文，指市民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比率终于达至70%的基本要求，但是观乎近日疫情在其他地方，特别是欧洲快速反弹，恐怕70%接种率不足以提供足够保护。若果本地疫情不幸反弹，除了为尚未接种疫苗的市民，特别是长者的生命健康带来极大风险之外，通关的盼望恐怕是镜花水月。林郑月娥说，面对持续近两年的疫情，各地政府采取不尽相同的应对策略，但疫苗接种仍然是关键。一些较具争议性以提高接种率的措施在各地相继推出，他呼吁为己为人，应该尽快接种疫苗。变种新冠病毒 Omicron 继续蔓延，瑞典和西班牙相继出现病例，患者都是来自南非。西班牙当局说，确诊的51岁男子星期日从南非经阿姆斯特丹入境，当局对病毒进行基因排序之后，确定为 Omicron 变种病毒。患者目前状况良好，症状轻微。瑞典卫生部门亦都话，发现首宗个案是一个星期之前对一名从南非入境的人士进行检测时发现。当局指 Omicron 已经在欧洲几个国家出现，因此已经预期瑞典亦都会发现个案。又認為在了解到更多之前，應該非常認真地看待 Omicron。 伊朗與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的代表在維也納進行新一輪恢復伊朗核協議的談判。中國談判代表常駐維也納代表王群表示，美方作為當前伊核危機的始作俑者，理應解除所有相關對伊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第三方的非法制裁。 以實際行動重新取信於國際社會，伊朗就在這個基礎上恢復全面履約。王群強調，今次是自今年6月暫停之後重啟的首次會議，具有重要意義，充分說明對話和談判是解決伊核問題的唯一正道，希望有關各方找住機遇，堅持政治外交解決方向，推動協定早日重返正軌。中方始終致力於維護全面協議，努力推動重啟美伊恢復履約談判。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日元113.83，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4，人民幣6.389，英磅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129，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683。日經平均指數報28,627點，升34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86.09美元，賣出1787美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4度，晚上顯著轉涼，市區氣温下降至最低大約17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天晴乾燥，氣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區氣温大約13度，新界再低幾度。本週後期朝早清涼，日夜温差較大。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63%，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嘅交通意外啦。北市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城门谷游泳池有交通意外，咁主要影响到咧全锦公路落翻去全锦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去光板田村；象鼻山路咧车龙就排到去象山村啊。重复多次啦，就系北市古道北去青衣方向，近住城门谷游泳池有交通意外，车龙咧就排到去全锦公路近住光板田村；象鼻山路去翻全景围方向。近住全锦交汇处嗰段都系塞车，车龙就排到去象山村。咁至于呈祥道去观塘，近住大埔道都有交通意外噶，但系现场就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就系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有交通意外，经过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排到去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里安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挤塞，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落山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嗰段比较多车，排到去浅水湾道近住惠丰园；深水湾道嗰边咧车龙去到南丰道对出。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都系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咁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都系慢车，排到去天富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仲系车多，龙尾去到福亨村；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嗰段慢车，车龙就去到环宇海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最熟悉嘅声音。 司机大佬，加油有落啊！ 四哥，咁啊，直播室仲有马丁城，可以听众打电话嚟香港电台。 唔该。 幻想当天一脸幼稚，听收音机一个少年，不知歌曲悠远旋律， 感觉香港 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觉醒年代， 一段关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故事。 当学生正在街头演出，突然一群警察冲过来，并点名将邓中夏、赵西炎、陈延年以及柳眉四个人以主谋名义带回警局。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2021年11月30日，政府收紧13个国家登机及检疫要求，包括加拿大及澳洲。 本港新增一宗 Omicron 输入个案，检疫期间确诊。 三个口岸将设立法会选举投票站，名额11.1万个，周三起登记。 世卫称 Omicron 构成非常高全球风险，日本全面禁止外国旅客入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都讲到咧，有13个高风险嘅地区啊，列咗入去呢个 A 组高风险地区嘅。咁就系今日凌晨起开始有譬如有安哥拉啦、埃塞俄比亚啦、系尼日利亚啦，同埋赞比亚。12月2号凌晨起咧，就会有9个国家，包括澳洲、奥地利、比利时等等。嗱，列咗入 A 组即系点咧？即系只有系打咗疫苗嘅香港人啦，打晒疫苗嘅香港人啦，先至可以系入境嘅。入境之後就要去到檢疫酒店嗰度檢疫21日。其中頭先提到有嚟自非洲嗰4個國家咧，就係再有一個嘅措施，就係話入境之後咧係要先到竹篙灣嘅檢疫中心檢疫7日啦，再去到檢疫酒店度檢疫14日嘅。點睇呢啲措施對於外防呢 Omicron 嚟講，你覺得又夠唔夠咧？1872311，繼續同電話旁邊嘅曾其恩醫生傾啊。曾其恩咧就係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早晨。 早晨，小羅文。 曾醫生啊，頭先你就特別關心到咧，就係一啲豁免人士即係會唔會有機會會令到嗰個社區有風險咧？你覺得具體嚟講，應該有邊啲位要收緊咧？如果針對機組人員等等， 我諗機組人員就當然佢一定要接種曬兩針疫苗啦，甚至乎第三針啦咁嘅新冠疫苗。咁另外就係話佢哋有冇機會真係可以一啲閉環式管理啦？咁啊，閉環式管理個執行嘅情況係點樣啦？咁有好多依個細節咧，我相信政府都可能要陸陸續續公布啦。咁我諗公布唔係淨係佢對依個航空公司，我諗亦要係向廣大市民去公布。另外一樣嘢就係、是、真係如果佢容許一啲嘅機組人員佢係即係翻到自己屋企去。進行呢個隔離檢疫咧，咁呢個我諗亦係要特別要睇清楚係咪真係重要咁行，因為咧我自己覺得呢個風險就係太大啊。咁、 okay. 因為而家你睇到 Omicron 佢嗰個疫情嘅發展咧，應該係會比 Delta 更加快。咁嚟緊咧，應該 Omicron 會取代 Delta 成為主要嘅病毒株咧，喺世界各地出現。咁所以如果喺咁嘅情況下，我諗我哋的而且確一定要有一個非常嘅措施去應對，尤其是我哋嚟緊2至4个礼拜，等我哋世界各地唔同嘅科學家、藥廠咧，同埋一啲研究嘅團隊可以即係揾到方案啊，或者睇清楚佢Omicron 對我哋即係無論係疫苗嗰個影響啊，中和保護性抗體嘅影響啊，個病徵上啊，同埋嗰個。即係個傳播率啊、複製率有幾快咧？等我哋有多啲嘅認知。咁但係呢段時間，我諗即係如果你預示係一啲潛在嘅漏洞的話咧，我諗要即時咧去作出一啲嘅調整啦，包括我頭先所講嘅，就係、是、刪除一啲嘅豁免人士佢享有嘅特殊嘅權利。咁我諗呢部分政府可能都要即係先做咗先，然後再。審視翻，再回顧翻，睇下有冇一啲即係另類嘅方案可以即係可以到時可能有少少鬆綁。 OK， 咁但係問題依部分，我相信政府要提。 政府都話嚴陣以待啦，對住 Omicron 嘅呢個病毒株，咁見到而家最嚴嘅招就可以話係即係翻一係就即係非港人攞翻嚟啦，港人翻到嚟嘅話，亦都話係要頭七日去到竹篙灣檢疫中心，就唔係淨係喺其他檢疫酒店嗰度做一個嘅檢疫隔離咁。咁但係我啲所講就係、是、究竟個病毒七日之內係咪可以有即係會發現到咧，定係根本都未過嗰個潛伏期咧？咁呢個會唔會有可能係一個頭先你講到嘅一個潛在嘅漏洞咧？咁另外有啲國家有啲參考性嘅都可能，譬如以色列、日本咁，直情已經係封關啦，唔俾外國人入境咁，又點睇呢啲做法咧？使唔使去到呢個地步咧？現時 我自己覺得無可厚非嘅，即係你如果嗰個政府唔去保護自己嘅國民，咁你都要問點解你自己唔咁樣做？咁所以我諗政府都要再審視咧，究竟七日係咪足夠？即係七日嘅竹篙灣係咪足夠？咁我認同就係話，即係如果喺嚟緊二至四個星期，我哋實行一啲較嚴謹嘅措施，假設係去到最高級別嘅措施，包括就係、是即係如果有案例，即係有 Omicron 案例嘅國家咧，所有入境人士咧，即係當然係包括我哋即係而家係講緊翻香港人啦。咁翻到嚟嘅時候，可能都係要清一色係竹篙灣。七日係咪足夠咧？我自己覺得可能會唔會十四日係會比較理想啲咧？嗱，依個我自己覺得政府真係要諗一諗啊，因為我相信就係話嚟緊，即係譬如講緊十二月咧，其實我哋即係寧願嗰個措施係嚴緊啲咧。好過咧就真係到時走漏咗一啲個案啊，即係去到即係隔離指定隔離酒店嗰度發生嘅時候咧，就可能比較麻煩啲嚇。 OK， 另外我見呢兩我哋都有傾到嘅，就係、是、有啲報道都引述到消息話嚟緊咧，可能會喺一啲食肆或者一啲表列處所咧，都要求入去嘅客人咧係要至少打一針嘅，否則就唔俾入去啦。咁除非佢係有一啲健康理由係作為一個豁免咁。點睇呢個措施對於提升成個接種率又點睇？點睇如果真係用到呢一招，又你自己覺得點？ 我諗首先大家香港人都要明白，就係呢個係一個大勢所趨。呢、這個的而且確即係社區有個高接種率，係對成個社區嗰、那個即係情況會比較好啲啦。尤其是保護大家出現一個爆發。咁其實你睇翻即係南非佢哋之所以有咁高傳播咧，即係 Omicron 喺嗰度，就是、因為佢個接種率比較偏低，得 24%。咁我諗即係高接種率的而且確係有助減低嗰個傳播速度喺社區。咁大家都知啊，除低口罩咧就係、是最高風險嘅時候，食肆咧就係、是、我哋有機會除低口罩嘅時候。其他表列處所我諗包括就即係譬如健身室啊或戲院啊，呢啲其實都係屬於即係、就是、一啲我哋覺得都要一啲我哋叫即係。風險比較高啲，咁我哋可能要睇一睇嘅地方。咁所以所以我自己覺得都係應該要即係打齊曬針嘅人士，可能去嗰度俗稱即係可能要有疫苗護照。咁當然啦，就係依個係有個必要性啦。咁但係個合理性我自己亦提到，不過問題就係話我哋能唔能夠即係照顧埋一啲即係可能。佢未必適合打針啊，或者佢因為健康理由嘅時候，咁有冇一啲人士係我哋都要關注咧？可能要配套上咧都要適時作出一啲嘅調整。我相信政府係會睇緊呢一部分嘅，咁但係我相信呢一部分嘅人士應該係佔少數，但係大部分人士其實都認清楚接種疫苗嘅好處，咁所以變咗。係時間問題嘅啫，咁希望透過呢一個咁嘅措施咧，係將嗰個疫苗接種率再推高。 好啊，唔該曬曾其恩醫生，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曾其恩咧就係、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嚟嘅。頭先講到咧就係、是、包括明報啦，日前就報道政府咧係。 研究緊啊，引述消息話研究緊擴大呢一個嘅疫苗氣泡啦，去到食肆同埋一啲表列處所，咁日後咧啲市民就係至少打一針咧新冠疫苗先可以入去相關嘅場所。根據報道所講，咁尋日咧都有人問到政府係咪有啲咁嘅計劃啊？咁見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就話，隨住新冠病毒喺世界大流行，加上最近出現咧新冠病毒嘅病毒株啦 ，Omicron 啦，咁啊疫苗接種咧對於保護市民咧係必不可少嘅防疫抗疫措施，咁亦都提到话以色列啊、美国啊、加拿大啊等等呢啲国家都推出咗疫苗护照，咁做法对于香港咧亦都唔系新鲜事啊。咁佢提到就话 D 类食肆啦、酒吧啊、卡拉 OK 等等嘅场所咧，都系早已经实行噶啦。你又点睇咧？一八七二三一一去到一啲嘅场所，包括食肆要先打针，你又点睇？一八七二三一一，又请呢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中大生命伦理学中心总监欧杰成，早晨。 早晨啊。 早晨，歐傑成醫生，想問係啦，頭先提到呢一個疫苗護照，就話即係頭先個概念啦，就係去食肆等等呢啲處所要先打針嘅。你自己點睇咧？如果真係做呢個做法， 我相信一定程度嘅限制市民都會接受嘅，都係合理嘅。所以我諗可能個討論嘅焦點，可能應該係喺嗰個限制嘅範圍嘅程度，係咪合乎比例啊？咁呢個我諗相信過幾個月裏面都有好多人已經。留意到有呢個因素喺度，合乎比例意思即係話你想達到嗰個目的，同你用嗰個手段，係咪相稱嘅？咁今次我睇雖然政府未確認啦，但係今次講嗰個範圍範圍就都未至於話好嚴厲嘅，都係一啲飲食啊、娛樂啊等等其他嘅場所。但係我比較或者少少擔心嘅就係如果呢、這個思路一路延伸嘅話咧，譬如你今次係希望推高嗰個疫苗接種率啦，咁假設你依一輪嘅措施都唔係推高得好多，咁係咪又再更加嚴厲一路加落去咧？咁呢個就可能會去到一個界線，可能會有一啲爭議啦。 嗯。我想先搞清楚，譬如去一啲食肆或者頭先一啲表列處所，包括一啲體育嘅健身場所等等呢一類咧。算唔算是一个嘅基本自由，或者即系嗰个人去唔去到呢啲地方，系咪一个基本自由嚟噶？ 系咪有一个客观嘅绝对定义咩叫基本自由？可能就未必有嘅。我自己嘅睇法就系、是有一啲权利的确系一啲比较切身或者基本嘅权利嚟嘅。我以前喺另外一啲访问提过，譬如就业嘅权利、工作嘅权利，譬如市民使用图书馆。呢類嘅權利，咁你如果去到呢一類嘅範圍都要去限制嘅話，可能就要真係要小心啲。咁另外一個角度就係話有啲你我哋可能覺得唔係一定係咁必須基本嘅權利，但係對嗰、那個市民係好重要嘅。我見到報紙有一個講法就話你長者你要同個孫見個孫咧，都一定要打針先去見個孫咁。咁見個孫係咪基本權利呢？可能唔係，但係對個長者嗰個生活係好重要嘛。嗰、那個並唔係一啲好隨意，你可以就話都唔係咁緊要啫，你冇見個孫啦咁樣。咁就我覺得啲人性同埋人情之間嘅關係嘅嘢咧，就可能唔係有客觀嘅界線，但係如果你能夠體諒啲。佢推出措施嘅時候咧，市民嘅接受程度又會好啲咯。 嗯，頭先你都話要平衡到幾樣嘢啦，啲睇手段啦，睇下目的啦，睇嗰個限制嘅範圍啦。頭先講到譬如食肆去飲茶，亦都影響到你可能你同家人嘅生活成個情況。咁亦都考慮到個目的係咪真係為咗提高接種率咧？咁樣提高接種率呢一類為咗公共衞生嘅理由，係咪有一個嘅凌駕性喺度咧？即係對於一啲個人嘅一啲權利稍為削弱嘅時候， 好難話佢有凌駕性嘅。如果你想像將佢提升到話有凌駕性嘅話咧，咁你好可能就不如索性用一個立法強制嘅手段。點解唔敢做咧？咁樣咁當然佢唔敢做，原因就係因為佢其實都知道呢個唔係凌駕性啊嘛。咁其次就係、是、我覺得我哋有時候好似忽略咗咧，就係香港同埋中國大陸行緊清零嘅政策係做得好有效，亦都好緊密啊嘛。咁同西方國家係一個少少開放而少少半失控嘅疫情，嗰情景係唔一樣啊。咁所以你。話我一定要達到某一個比例嘅市民接種， 嚟做一個保護，以防萬一大爆發就係、是、有幾萬人入院。呢、這個前提喺香港呢、這個清零政策裏面可能唔成立。即係你如果喺西方國家，你因係半開放，亦都嗰個大爆發機會係好高。咁呢個危機嘅嗰個危機感係需要好強，但係我唔係香港唔需要危機感，但係香港你唔係話其他冇其他嘅政策去處理嘛。咁、所以你係咪話講我要凌駕性要去到高到去孤立呢個議題嚟講話？如果唔能夠推高到 90% 咧，九成接種咧，我哋就一定要一路加碼咁限制落去。咁呢個我自己覺得係有保留。 就算香港唔係一個好多個案咧，起碼現時嘅疫情個相對平穩啲咧，比起譬如歐洲一啲地方咁樣但係如果想作為一個經濟考慮，譬如同內地通翻關等等。要令到即可能內地放心啦，所以我哋嘅接種率可能要再高啲，先至更加好嘅條件去傾。呢、這個又係唔係一個好嘅理由去一啲嘅所謂個人權利係削弱一啲咧？呢、這個又算唔算可以有一個較高嘅凌駕性咧？又 我自己覺得通關都好重要嘅、香港同內地都係一個近乎好多嘢都係一體化嘅情況咁、但係。你通關令到邊啲人會得益？其他邊啲人要付出代價，要放棄佢自己個人嘅自由或者選擇？咁呢個可能都要諗一諗啊，因為畢竟真係通關而直接得益嘅人唔係佔大多數，我相信。咁你要好多其他嘅人，如果佢有其他各種原因，你頭先都提到一啲健康理由啊，甚至唔好講健康，一啲好大嘅疑慮或者焦慮嘅理由去打針。咁你要佢一定係無論如何都要佢，但係以令到其他人可以通關，咁呢個好似都唔係一定好合理。 我記得咧，你做訪問嗰陣，好似都有提過，好強調一個選擇啦，即係譬如啲人唔想打針，係咪可以有其他選擇去代替咧？咁佢而家今次如果啲人唔打針，又可以有一個選擇就係唔去嗰啲場所，咁呢一個算唔算都係一個代替或者叫做一個選擇喺度咧？即係唔算係一個完全強迫，即係譬如見到一啲國家真係要強迫嘅，你如果你唔打針就要罰款咁樣，呢、這個又有啲唔同嘛。如果咁係咯， 都係同其他國家比較，成日都係覺得其他國家對失個半失控情況係好難直接比較啦。即係個迫切性係唔同啊嘛。咁如果你話香港要大爆發，咁可能個迫切性又可能合理啲。咁但係如果你講話你可以唔去隔都係一種選擇。呢、這個我諗一般人常理或者嚴格啲倫理分析都覺得唔係嘅。即係你唔俾佢享用某一啲權利，就話你可以選擇唔去享用。咁呢個都係好似唔係好合理。咁譬如如果你用呢個思路，譬如點解我哋就嚟選舉，點解唔話你唔打針你就唔好去投票啦？你打針先去投票，點解唔咁樣行咧？而是話，反而係即係投票嘅時候，我哋不如就豁免，俾佢唔需要打針，都可以去投票。咁所以你的確係會知道有一啲權利，唔係話你可以唔去㗎，都係一種選擇。這個道理係唔係好講得通啦 ？OK， 嗱，整體嚟講咧，你覺得如果真係要推呢個疫苗護照嘅時候，點樣可以平衡到一啲嘅市民嘅權利咧？政府可能要點樣說服或者點樣講先令到啲市民易啲接受咧？或者喺個豁免方面，你覺得可以點樣做咧？有啲譬如健康理由，如果健康理由係豁免嘅話，應該個範圍係去到幾大咧？ 其實我覺得香港其他政府同埋專家嗰啲考慮一向都係都仍然係睇到係有節制嘅，即係佢唔係話一諗起啲嘢就即係硬去推去做。咁但係我始終覺得即係中間如果有一啲能夠一啲喺公眾空間有多少討論咧，咁你起碼能夠掌握到一般人覺得自己好切身嘅嘢，而係好唔希望受到規限嘅係乜嘢？咁呢個可能唔係一個一定係倫理嘅問題，可能係一個尊重民情嗰個角度去諗。咁呢個我覺得對於長遠嚟講，對成個即係推動抗疫咧係有幫助。 OK， 唔該曬歐傑成，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歐傑成咧就係中大生命倫理學中心總監嚟，咁同我哋講到就係、是有啲報章消息啦，講到話係咪考慮入去一啲食肆度食嘢嘅食客等等咧，都係要先打針咧。咁你又點睇1872311咧？頭先講到話投票咧，其實都補充翻咧係唔需要用安心出行嘅。講到投票嘅時候，有陳女士打上嚟話早晨， 係早晨， 係請講。 我想讲下嗰个打针问题。刚才我听到柜台同阿欧总监讲咧，就话政府有计划喺嗰个食肆咧，最少都要打一针先至可以入。 根据报道所讲啦，系啦，而家都未确实嘅。 虽然系未确实，但我觉得政府嘅政策咧，应该系考虑好啲先至推出。我觉得你打一针同两针有咩分别呢？如果你一定要咁做嘅，你倒不如一定要打两针啦，因为而家。你打了兩針都經常是出事的，還有歐總監他說得很好的，譬如說你一定要這樣規定，你這樣的規定就是說因為、餐食肆人流多的問題，是不是？但是你搭船呢、在海灘玩呢，交通呢和街上的人流呢，你又怎樣去管理呢？我覺得如果你只是針對那個餐廳，我覺得是沒什麼意思咯、譬如說、而家係推行嗰個口罩，我覺得口罩咧係要更加處理。但我政府嘅人手，我唔知係去咗邊。譬如喺街上好多係戴口罩咧，就會睇到個鼻嘅，特別係有 好 係啦，特別係好多外籍嘅人士咧都係咁嘅。咁所以我覺得政府咧係佢實行嘅政策咧係必須要係即係好妥善、好詳細去諗先講。因為如果你係咁樣限制咧，你譬如話。不要说老人啦，甚至有些后生呢，因为他的健康问题，咁有时他很难找证明的，医生亦都不可以随便是给证明他。但是每一个病人他自己知自己事嘛。咁变咗你咪孤立咗呢一班人，係到时呢又有变咗係情绪嘅问题出现囉。 OK， 好啊，唔该晒啊陈女士，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都係讲到有关于而家报章引述消息，就话係咪考虑即係入去食肆或者一啲表列處所呢，都係要先打最少一針，除非有一啲嘅健康理由作為豁免啦。你又點睇？1872311，轉頭九點鐘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有千禧年代。 預測本港天晴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4度，晚上顯著轉涼，市區氣温下降至最低大約17度，新界再低兩三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北風，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5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汪明熙和刘国华。 先看《星岛日报》报道，变种病毒 Omicron 在全球蔓延，本港至今录得三宗 Omicron 输入个案。食卫局局长陈肇始寻日说，三宗个案都在检疫期间发现，并没有流入社区。当局昨晚将13个出现 Omicron 确诊和输入个案的国家和地区提升至到高风险 A 组指明地区，只是容许香港居民入境，其中由尼日利亚、安哥拉、安塞俄比亚和赞比亚抵港的香港居民今日起需要到竹篙湾检疫中心进行7天检疫，再到检疫酒店隔离14日。同香港关系密切的加拿大、澳洲以及欧洲等9个国家亦都被列入 A 组地区，抵港的香港居民下个月2号起必须要到检疫酒店21日。陈肇始说， Omicron 在全球扩散速度极快，必须比严阵以待更严阵以待。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新变种病毒令人忧虑通关再添变数。据了解，原本有望12月第一个星期可以同内地实施的有限度免检疫通关，或者需要延至最快12月下旬。有传目前港府正努力同内地协商，将通关初期名额由每日1000个加码到几倍，希望在圣诞或者大除夕前落实。据了解，因为香港持续有确诊个案，内地方面有权要求，如果有一宗本地确诊就需要暂停通关，但港府就认为条件过辣，希望内地当局能够接受本港同时爆发两个群组才作为熔断点。到目前双方在熔断机制上仍然未有共识。东方日报报道， 城报报道，政府日前公布12月9日起使用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将会扩展至所有食肆等所有规管表列处所。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寻日说， 明白有个别人士可能因为自身问题未必使用安心出行，当局正制定合适的替代方案。而大公报的报道就访问了资讯科技专家杨全胜，他指出长者和儿童未必人人拥有智能手机，但相信全港大部分的人都会有一张八达通卡，所以替代方案极大机会是以八达通拍卡。分别是成报和大公报的报道。 明报报道，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宣布，为12月19号立法会选举，在本港的香园围、罗湖和落马洲支线的三个出入境管制站设置投票站，比在内地的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选民在网上预先登记后投票，一共有11万1000个名额。三个管制区投票完成之后会变成点票站，但只会被候选人和代理人监票，不设公众包括传媒观察点票。学者陈家洛批评做法不理想，排斥传媒第四权。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就说，口岸投票方便在内地符合选民资格的港人，形容是相当好的办法。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教育局昨日宣布为小学教师推出宪法及基本法网上课程，将会下个月举行。教师完成11个单元，并在网上评估考到 70% 或以上成绩，就可以获发证书。有小学校长预料，评估比以往的课程更有助了解学习成效，证书或会增加报名诱因。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47人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民主派初选案，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讯，法庭将明年3月4号列为案件的再提讯日，届时大部分被告已经还押超过一年，另外有部分被告明年2月8号需要到法庭应讯。初选案由提堂到现在历时近9个月，控方三度获准押后案件。信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说，新冠病毒新变种 Omicron 蔓延，再次突显疫情发展有太多不确定性，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至少在现阶段仍然是最稳阵安全的做法。每逢12月都是港人回港旺季，为防新变种攻入社区，港府检疫隔离安排短期内有必要更加严格。明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港府宣布采取最高规格防疫措施，但只会在确认某地区有新毒株社区案例，先至要求抵港者去竹篙湾检疫，肯定较病毒实际传播滞后。社评话，长假期在即，当局必须有万全的策略应对竹篙湾随时爆满，亦都要趁社区再次出现危机感，参考西方放宽打针和加针条件，倾尽全力谷针。经济日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话，新超级变种病毒 Omicron 迅速蔓延全球，多国对非洲南部实施旅游禁令和限制，务求防止疫情输入。社评认为，咁只是治标，而治本之法是西方需要同其他国家通力合作，加强疫苗研究、生产和分配，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接种率，减低病毒突变的风险，否则疫情难以断尾，全球继续无休止被折腾。星岛社论。 商报时评话，立法会换届选举，特区政府寻日公布，投票当日将会临时征用香园围、罗湖、落马洲支线出入境管制站为指定的口岸票站，俾内地香港选民投票后随即返回内地，可以获豁免隔离或者医学监察，是因应疫情作出的一次性特殊安排，值得肯定。时评话，投票是每位选民的公民责任，身处内地的香港人应该积极运用手上的选票。商报时评。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时间够。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影响到挤塞噶，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嘅慢线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晶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啦。上翻观塘绕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彩怡花园啊。重复多次，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工程处慢线有坏车，龙尾就喺丽晶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太子道东啦。上翻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咧就挤塞。车龙咧而家排翻去过晒去丽晶花园啦，揸车朋友留意啦，就系排到去太子道东近住彩怡花园对出。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德士古道北啦，去翻青衣方向近住城门谷游泳池对出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德士古道回旋处一带咧就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在南昌公园。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慢车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咁后少少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慢线车多，龙尾白石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选战2021， 立法会换届选举将会在12月19号举行，批发及零售界的选民是来自66个批发零售商会的团体成员。 在疫情下，全港商铺面对着各种经营困难，这个界别的候选人有什么方法振兴零售业的市道？ 星期二下午5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将会直播批发及零售界选举论坛。 选战2021，功能界别论坛。 你的一票，落实爱国者治港，香港亮晶善治，为未来带来美好前景，繁荣稳定。12月19日是立法会换届选举，立法会议席将增至90席，将会选出20名地区直选议员、30名功能界别议员和40名选举委员会界别议员。查询电话2891-1001，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2021年11月30日，政府收紧13个国家登机及检疫要求，包括加拿大及澳洲。 本港新增一宗 Omicron 输入个案，检疫期间确诊。 三个口岸将设立法会选举投票站，名额11.1万个，周三起登记。 世卫称 Omicron 构成非常高全球风险，日本全面禁止外国旅客入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见到咧，寻日啊，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咧喺讲到应对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嗰阵咧，都提到话要比严阵以待更加严阵以待啊，咁啊，喺呢个防呢个变异病毒流入社区啦，亦都话。讲到话同内地通关咧，究竟有冇影响咧？佢就话个准备工作咧系会继续嘅咁样。提到有两招有啲咩方法可以防佢哋流入社区咧？包括就系话将一啲出现 Omicron 嘅个案嘅地区咧，纳入一个叫 A 组高风险地区。咁另外咧，亦都会加快香港一啲涉及变种病毒嘅基因排序嘅。点睇而家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咧？咁另外都头先倾到啦，有一啲嘅报章引述消息啦。不过而家政府系仲未确实系咪会做啊？几时做嘅就系话系咪考虑一啲嘅餐饮处所，即系餐厅啦，或者啲表列处所咧，系入去嘅人咧系要至少打一针嘅。咁啊，点睇咧？18723111，18723111。电话旁边有黄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系早晨，早晨。 今次咧，我刚刚。 咦，黄女士，你系咪用紧个免提啊？定系对住个电话讲？因为有少少空啊，把声。 我对埋啲，系啦，而家。 都差唔多，不过你照讲住先好。 咁咧，我剛剛咧喺操頭翻嚟兩日，咁人哋嘅嚴謹程度咧，即係講下啦嚇。咁咧我今年二月咧就已經好需要翻去中國大陸噶啦。咁咧我就即係等啦，等到冇啦，即係嘅放假嚟啦嚇。咁咧都等到十月，即係等唔到啦，因為同我媽媽咧要辦啲即係喪事之類嗰啲。好啦，咁啊去啦，去中國大陸噶喎。咁咧。嚴謹程度咧，咁我哋唔好講過關啦，咁佢準備去酒店啦。 咁去到酒店嘅時候咧，咁啊到咗酒店咧，個職員咧就同佢講：你啲班車咧，咁咧就有部分人咧用嚟住呢間酒店。嗱，我而家咧名單，你哋有名咧，仲有得住。如果係咧住下一間酒店，咁咧到時到，哎呀，冇我名喎。咁咧我咧就因為當時咧人有三急，夜上就急。咁咧我同我職員講。我可唔可以上到間啊？佢話即係你關係咧，你唔可以去喎。咁佢話我可唔可以下個酒店坐車坐幾耐啊？佢話唔知道喎。咁咧我話唔得喎，我好需要喎。咁佢話好啦，我同我領導人商量下先啦。咁啊，五分鐘之後咧，個領導人咧就俾我上到間，去隔離廚房上到間。咁啊，佢唔收得咧，佢話你可以喺度住啦。因為你隔離啊，你唔需即係唔可以四圍走動啊，所以你唔加門口有住，佢都安排我哋住嗰間酒店。咁咧，咁啊住到酒店，嚴謹程度咧，即係嗱好似我香港咁咧，就好打完咗喺度三餐啦嚇。每日咧兩個電話嚟問候。 O K。 係啊，咁我喺度住咗廿一日。咁咧，我覺得咧，佢嚴謹程度咧，今次咧由入海關。到隔離咧，我俾 佢200分。OK， 好啊，唔該曬，都係講到喺內地嘅檢疫酒店啦，佢嗰個經驗，呢個就係阿黃女士嚟嘅。仲有陳太打上嚟，早晨。 早晨，早晨， 請講。 係呢個係我嘅親身經歷嚟嘅。咁咧，我咧就本身有三高啦。咁我嗰一上對上一次去覆診，嗰、那個醫生咧主動就問我：你打咗疫苗未啊？咁話。我话未啊，我话我咁多问题都可以打咩？佢话你咁多问题更加要打。咁我佢话你有咩问题？咁讲我嗱，我而家喺度睇紧三高啦，我自己又有哮喘，同埋湿疹啊，皮肤敏感，总之就好多嘢。佢系更加要打。佢咁同我讲，我觉得佢好不负责任咯。 但佢又冇提到话你头先讲话哮喘啊、皮肤敏感呢一啲系究竟对疫苗，即系打完疫苗之后系咪会加剧啊，或者有影响咧？两者系咪相关嘅？有冇解释？ 佢完全冇讲，净系叫我打针，更加要打。你敏感有冇敏感到要入急症啊？咁样讲，我心谂我染发我都敏感，我成头肿晒，我有可能去冒呢个险咩？系咪咁讲啊？ 咁你点啊？提出咗呢个问题之后，个医生有冇再解答你咧？呢、這个 佢冇，佢话佢再问我，我话考虑下啦。佢话快啲啦，咁样咯。所以我好反感。 所以 同埋好多嗰啲咁嘅所谓嘅啲咩专家知名人士，就系话家庭医生。老实讲，我唔系好有钱嘅人，我普通睇下双方感冒咋，边有？家庭醫生會理埋你所有問題啊，唔會噶嘛？你睇咩病，佢咪同你睇咩病咯？佢點會清楚你啫？ OK， 好啊，唔該曬，陳太都講到佢喺覆診嘅時候，個醫生叫佢打疫苗嘅情況啦。不過佢就提到自己其實本身都有一啲嘅敏感，佢就覺得個醫生嘅解答咧未必係直接解答到佢嘅疑慮。呢個就係阿陳太嘅睇法嚟嘅。另外咧喺講疫情之外咧，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呢個啟德體育園啊。見到之前體育專員楊德強咧就話，預出年三四月啦，可以有一個嘅外牆同埋內部裝修啦，2023年底可以完工嘅。咁啊，民政事務局都係話個工程2023年下半年可以完工嘅，咁啊，见到呢个启德体育园咧，其实就系由新世界发展啦，以及系新创建集团咧成立嘅启德体育园有限公司营运啦，协兴工程咧系负责兴建嘅。不过最近见到有明报嘅报道啦，提到就话佢哋都要引入一啲嘅外劳啊，要输入外劳啊，希望可以咁啊，人数咧就有待调整啊，涉及一啲水喉啊、冷气啊等等咁。咁点解咧？就话启德体育园嘅有限公司提到就话，因为个工期啊系甚紧迫，即系都几紧迫嘅，咁就话进度咧系受到疫情等等影响，咁已经好着力咧喺本地招聘一啲嘅熟练嘅技工，但系都唔够人，咁所以就要用一个引入技术工人嘅方式去处理嘅，咁样见到劳工处都系证实咗承建商系交咗申请，咁啊人数系再定嘅，涉及一啲机电工种嘅咁。点睇呢个情况呢？而家话呢一个工程要涉及可能大约500个外劳，根据报道所讲。咁啊，想请嚟一位嘅业界人士都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机电业工会联合会主席张永豪，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张永豪。据你了解，系咪都系好似启德体育园所讲，因为嗰个疫情嘅影响，令到成个工程好紧迫，而又唔够人咁啊？ 嗱，佢嘅情况咧就因为咧我哋做机电咧，基本上系一个叫后期嘅工种就，譬如个建筑物未起好，我哋根本做唔到所谓嘅嗰、那个。譬如室內嘅裝修啊、布線咁嘅工作，咁但係因為疫情，包括可能即係差唔多持續咗兩年啦，咁包括可能譬如水泥啊各方面原材料嚟到香港嘅，甚至佢一段時間停咗，咁所以令到成個工期滯後咗。但係最慘一樣嘢就話咧，佢睇得康樂體育園咧要如期完工，包括可能會將喺2025年做全運會嘅場館，咁所以就令到咧。我哋要喺好短時間之內做嗰、那個機電嗰個設施，咁所以就係變咗好緊迫啦時間。 所以機電嗰個過程，頭先你話喺後期啲做噶嘛，會縮到幾短嘅時間要做呢個過程咧？要機電嗰部分。 我諗可能都係講緊半年多少少嘅時間要做好咯。 原本咧，原本諗住係幾多？ 原本應該我諗應該一年多啲啦嚇。 即係縮咗可能一半喎，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縮短咗咁多，縮到得翻一半時間，係咪即係再要多啲嘅勞工咧？即係就咁聽落去係喺機電方 嚇， 而家要幾多少？有冇話估計業界嚟講？ 我相信咧，可能都要接近1000人先可以做得到 啊。這個係預咗即係縮短咗之後就預計1000人到係嘛？ 可能甚至乎更加會唔止，因為我即係確實咧，我唔係好知道佢。個真正嘅工期需要，因為我哋好多時咧，我哋有啲嘅工序咧係要受到政府唔同部門所規管嘅。好簡單，譬如我哋叫驗消防，就話我哋要有啲工序做完之後咧，要檢驗個消防系統，或者跟住譬如可能又要屋宇署啊唔同部門，咁做完嗰忽咧，可能要先做另下一個工序，咁你變咗咧會牽涉埋嗰個政府部門嘅規管。咁如果譬如驗收出現問題咧，可能我哋跟住就要更加等更多人手嚟做跟住餘下嘅工作，咁所以領導人手會更加緊張嘅。 咁所以而家根據報道所講啦，引述消息咧就話工程初步係打算申請輸入大約500個外勞，係咪都合理咧？以你哋評估？ 其實我哋就覺得有啲問題嘅，因為機電業嚟計咧，喺成個建造業工種嚟計，相對嚟講咧，我哋人手比較充裕一啲嘅啦。比較充裕啲，因為嗱，譬如香港前排電工接近90000人，咁但係實際上成個建造業所需要嘅電工咧，我哋講緊，就算我哋持牌電工有啲所謂攞咗個叫建造業工人註冊證咧，都係講緊40000多人嘅啫。即係其實喺個市場上有好多電工咧，佢唔係從事個地盤嘅工作。係可能從事物業維修，譬如可能啲大廈維修保養啊，或者某個屋苑可能有啲技工去做維修保養嘅嘢。咁所以個市場上其實咧有好大嘅潛力咧，係嗰啲人，第一嗰啲人而唔跳落地盤做咧，牽涉好多原因啊，包括可能佢認為因為地盤始終係相對會辛苦啲，日曬雨淋。咁變咗我哋成日講話，如果你要有個工人有個誘因。由物業維修或者舒服啲嘅環境跳樓個地盤嘅環境度，一定要有足夠嘅薪酬吸引佢嘅，咁先能夠跳落去咯。 但呢個都可能係客觀上面嘅條件又好難請到，譬如頭先話舒服啲，人哋做開物業工程嗰啲，又好難轉去個地盤嗰度咁樣做，可能真係請唔到人喎。同埋頭先你話可能幾萬個呢啲嘅註冊電工係咪？大概係咁啦。 係冇錯冇錯。 但係有幾多係活躍嘅咧？有個牌唔代表係活躍做呢行噶嘛？都。喂喂。张永豪咧，可能嗰个嘅线路有啲问题，咁啊，转头咧，我想同事再联络翻佢。咁啊，张永豪咧就系香港机电业工会联合会主席嚟嘅。咁啊，佢而家喺电话旁边系嘛 ？OK， 好啊嘅。而家咧咁有关于呢一个嘅启德体育园嘅情况咧，就系见到佢都有个回复嘅，就话呢一个占地28公顷嘅启德体育园啦，工程规模庞大，以及系非常复杂，所以需要咧大量拥有相当经验同埋技术嘅人手同埋技工完成工程嘅。咁啊，因此咧就话启德体育园一直以聘用本地工人为优先原则，工程团队喺今年7月咧已经开始着力喺本地进行招聘，种类包 包括消防、冷氣裝配以及係水喉等等方面嘅技熟練技工啦。咁啊，同時咧。都會主動勞工處啦聯絡，包括喺勞工處咧係登一啲招聘廣告啦，並且繼續咧係尋求勞工處協助舉辦招聘會啊。繼續同阿張永豪傾啊，頭先講到張永豪，你係咪翻嚟啦？ 係，冇錯冇錯。 係啊，頭先講到係咪話即係幾萬個呢啲註冊工人咧註冊咗，係咪等於係呢一行係活躍嘅咧？同埋人哋肯唔肯做下裝修轉去做地盤咧？你話可能辛苦啲啊嘛，係咯。可能真係難請啲喎，係咪咧？ 相對會一定有一定嘅難度嘅，咁但係咧其實個市場我哋睇到咧，其實質又唔係咁差嘅工人，因為我哋工會咧，其實都有所謂嘅不斷就個市況發展咧，要研究翻嗰、那個譬如做問卷嗰方面。其實睇到成個市道咧，其實喺今年嘅六月之前咧，相對都仲好差。其實有好多嘅工人咧，佢嘅開工不足嘅，係直到五六月之後，六月之後咧，就發到成個市道即係。好翻上去啦，可能幾個問題啦，包括可能政府投放好多公務工程落嚟啊，咁變咗咧，成個市道會有翻嘅。但係實際上咧，你話會唔會有人手去應付嚟緊嘅工程咧？其實我暫時見到都仲 OK 嘅，反而就係可能或者兩個問題啦。第一就係嗰所謂嘅招聘嗰個宣傳力度嘅問題啦，因為我見到都雖然有，但係咧就唔係好多人了解到呢件事。第二就話始終都係。嗰個薪酬嘅方面啦，如果你我成日講緊，如果你係有足夠嘅薪酬水平吸引人咧，其實可以更多人會跳翻呢樣嘢，因為睇翻而家，就算而家我哋叫人手開始緊張，所出嘅工資咧都未能夠去翻我哋疫情前嗰個水平，咁所以相對嚟講個吸引力梗冇咁大啦嚇。 但理論上佢而家請外勞都話要即係至少啦，相等於本地工人擔當相類似嘅職位，每月工資嘅中位數噶嘛。理論上都唔會特別係著數好多噶。咁佢請外勞係咪即係都有啲乜嘢嘅特別誘因咧？如果你人工都可能要俾翻咁上下嘅時候， 嗱咁其實幾個原因嘅。咁嗱，第一我撇除咗佢有啲所謂嘅灰色嘅地帶，可能會有其他問題。但係一樣嘢就係你。由於個僱主聘請咗外勞咧，佢一定係即係任佢選擇啦。咁自由選擇變咗，第一可能佢要我哋講年輕力壯嘅人，會相對會更容易請到。但係如果你請本地工人咧，好難用所謂嘅年輕力壯呢點，即係我哋叫年齡歧視嗰樣嘢噶嘛。咁所以你第一就會請到嗰個工人一定係更加之年輕力壯。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啦，就算我哋講緊同本地工人薪酬一樣都好啦。咁會好多所謂嘅灰色，就係譬如舉個例好簡單，譬如午膳嘅時間，究竟嗰個時間會唔會出糧咧？或者另外一個叫 OT 嘅時間啦，即係我哋加班嘅時間。咁 有半分鐘到啫。 本地工人咧就可能會講緊可能公半兩工咁啊，先至可以做加班。但係可能你喺個合約寫得明，你一個月最少幫我開多50小時 OT 嘅，咁佢人工嗰度就會相對會節省咗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永豪，多謝你同你傾到呢度。張永豪就係機電業工會聯合會主席，講到啟德體育園而家就有啲報道消息就話佢哋應該要申請外勞，要為咗預期可以進攻。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话，现时仍然未清楚 Omicron 变异病毒株嘅影响，所以措施宜紧不宜松。对于有其他国家封关，陈肇始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一直有留意其他国家地区嘅防疫措施，包括当地嘅疫情、接种率、检测率等。他認為雖然現時應該落實較嚴謹的措施，但是不需要全面封關。政府宣布多個國家列為 A 組指明地區，若果個別地區風險較高，例如懷疑有社區感染，檢疫要求會比其他 A 組地區更嚴格，包括先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7日，之後再到指定酒店檢疫14日。 陳肇始話：若果將來有更多有關 Omicron 嘅數據，可能會要求來自相關地區人士喺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更長時間，但係會平衡檢疫中心嘅容量同風險。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表示，本港外防輸入的政策已經做得不錯，但仍然需要微調，包括如何避免檢疫酒店內的交叉傳播，以及避免如何走漏涉及豁免人士的個案。曾其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政府應該針對豁免人士，尤其是機組人員，加強措施，建議機組人員應該接種兩劑甚至第三劑疫苗，以及採取閉環式管理。他又估計 Omicron 變異病毒株發展比 Delta 更快，有機會取代 Delta 成為主要病毒株。內地過去一日新增3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1宗是本土個案，全部來自內蒙古。境外輸入個案有18宗，分布在廣東、廣西和雲南等地，沒有新增死亡和疑似病例。另外新增22宗無症狀感染個案，全部由境外輸入。內地至今共98,711人確診，4,636名患者不治，93,285人康復出院。為加強口岸疫情防控，有效阻斷境外疫情通過進口貨物傳播，黑龍江瑞芬河鐵路口岸今日起暫停進口非集裝箱及需要人工裝卸的貨物。伊朗與中國、俄羅斯、英國、法國、德國的代表在維也納進行新一輪恢復伊朗核協議的談判。中國談判代表常駐維也納代表王群表示，美方作為當前伊核危機的始作俑者，理應解除所有相關對伊朗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第三方的非法制裁，以實際行動重新取信於國際社會，伊朗就在這個基礎上恢復全面離約。王群強調，今次是自今年6月暫停之後重啟的首次會議，具有重要意義，充分說明對話和談判是解決伊核問題的唯一正道，希望有關各方找住機遇，堅持政治外交解決方向，推動協定早日重返正軌。中方始終致力於維護全面協議，努力推動重啟美伊恢復里約談判。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4度，晚上显著转凉，市区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7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北风，离岸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晴干燥，气温逐步下降，星期四朝早市区气温大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本周后期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806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95亿4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74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50点，升3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7.6跌4.8，新鸿基公司3.95升9仙，阿里巴巴128.9跌1.1。美团240.8跌4.2，碧桂园服务49.1升1.55，友邦保险83.55跌3.5，药明生物108.8升2.4，比亚迪股份308.2系升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9，日元113.77，瑞士法郎0.923，加元1.274，人民币6.379。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129，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 日经平均指数报28611点，升327点。港金报16610蚊，跌1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5.7美元，卖出17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处总部大楼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启程村。太子道东上翻去观塘绕道咧，都仲系挤塞，车龙去到彩怡花园。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机电处总部大楼嘅慢线咧，又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启程村。太子道东上翻观塘绕道咧，亦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彩怡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那段比较多车，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那段都是慢车，龙尾去到屈地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星河名居，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定富街那段就慢车，车龙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那段还是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刚才讲了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着机电署总部大楼的坏车刚刚拖走了，但是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启程村。太子道东上回去观塘绕道都还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彩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以及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坪方向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最熟悉的声音。 唔该，谢谢，唔好意思，唔该唔该啊！ 8:10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咧都有千禧年代嘅。早晨啊，我系萧乐文。 幻想当天一年又是听收音机一个少年，不知歌曲悠远旋律。 感觉香港情怀依然。 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们一直都在。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记得带埋身份证正本投票啊！选民有权保密投票选择，而在票站内使用手机等电子通讯器材或骚扰其他选民是违法的。选民必须在投票间里面亲自填或选票，如有需要，可要求票站主任在票站职员见证下代你填或选票。如有查询，请致电2891-1001。 2021年11月30日，政府收紧13个国家登机及检疫要求，包括加拿大及澳洲。 本港新增一宗 Omicron 输入个案，检疫期间确诊。 三个口岸将设立法会选举投票站，名额11.1万个，周三起登记。 世卫称 Omicron 构成非常高全球风险，日本全面禁止外国旅客入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市建局咧，系早几年咧，2017年嗰阵咧，就已经开展咗一个喺油麻地咧旺角嘅地区规划研究啊嘛。喺今年9月咧，就交咗一个研究报告嘅。咁其中提到咧，喺呢个212公顷嘅范围之内咧，有好几个发展嘅点嘅，包括就话喺花墟径附近咧，系兴建一个大型水道公园，活化油麻地果栏成为旅游景点，兴建多层大厦重置而家果栏嘅批发作业啦。亦都提到话活化旺角街。 市成為一個特色嘅市集。咁另外都話希望發展咗之後咧，市建局咧日後可以揾到一啲合適嘅地盤啦，以港人首置嘅形式咧係興建一啲資助房屋嘅。咁啊見到話呢個研究報告咧就係會喺今日就係交去區議會大會嗰度傾嘅咁樣。嗱，成個情況我見到咧民主黨都有一個嘅調查，問到一啲嘅區內嘅居民點睇今次呢一個地區嘅研究嘅，又講下佢哋嘅調查嗰個結果先。電話旁邊咧就有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朱志樂，早晨。 誒，早晨啊！ 早晨啊，朱志樂，講下你哋係訪問咗幾多人？係咪全部都係區內嘅街坊？係咪都受到呢個重建係影響嘅咧？ 今次我哋做呢一個房家訪嚟㗎啦，咁我哋就家訪咗343個咧，都係住喺油麻地一帶嘅居民嚟嘅。咁我哋做家訪形式，咁都係入邊度住啦。咁亦都我哋揾到咧，咁其實即係我哋個調查入邊咧，有74% 嘅都係自住業主，另外有20% 係租客，其他咧就有啲係非自住嘅業主咯。 幾時做㗎係？ 喺10月15日至到11月3日嘅。 嗯，佢哋係咪都支持而家呢個重建嘅概念咧？ 其實如果你話大方向嚟講咧，咁因為佢哋個居住環境都真係比較差啦，咁所以佢哋大方向都支持係重建嘅，但係佢哋就會好關心佢哋嗰個即係安置嗰個安排啦，因為佢哋即係我哋受訪問嘅居民入邊咧，咁好大部分咧都係啲長者嚟嘅，同埋咧亦都係有一啲少數族裔。咁長者佢哋對於可能真係搬遷佢哋嘅更加覺得會有機會難適應新嘅環境啦。少數族裔咧，咁就佢哋本身喺區內已經有個網絡，咁如果佢哋要安置又唔喺重建區嘅話，佢哋就會擔心喺新嘅地方就可能揾到佢哋嘅同鄉啊咁樣。對於同埋佢本身對於少數族裔嘅支援咧，都係油尖旺比較多嘅。如果去咗第二區嘅話，佢哋會擔心嗰個支援嘅問題咯。 嗯，其實本身佢哋居住嗰個環境係點咧？ 咁呢度區內咁其實已經即係由市建局俾咗個調查，咁佢都話發現其實區內有2000栋嘅大厦咧，就已经有龄超过50年噶啦。咁你嗰个油旺重建，咁佢都唔系一时三刻啦。咁未来都可见系会有更加多嘅老化嘅楼宇。咁呢啲楼宇即系可能都喺50年前已经起啦。嗰阵时嗰、那个即系兴建嗰、那个即系安全标准就未必可能有而家咁好，亦都系嗰啲亦都系因为老化关系啦，咁样就有好多嘅楼宇安全问题，亦都有好多嘅大厦。好多單位咧都已經係變成劏房嘅，咁樣就對於居住嘅環境嚟講，就係可能係比較惡劣咯。 嗯，頭先都話有啲係長者啦，你哋訪問到有啲係一啲少數族裔人士啦，都擔心到成個搬遷嘅安排，係咪喺個調查嗰度有問到一啲結果嘅？即係如果要收翻個單位，佢哋要搬去第二度，嗰個睇法係點？ 係啊，咁樣佢哋就我哋收翻嚟啦，咁我哋淨係計翻即係自住業主同埋租客，因為佢哋真係居住到啦，咁佢哋嘅結果係有超過90%咧，係都希望可以係原區安置，因為都係擔心嗰個新環境問題嘅。 具體實際上又做唔做到原區安置咧？你覺得？ 其實我都相信其實有一定嘅困難嘅，因為咁市區即係更新啦，咁我哋見到其實以往市建局嘅規劃咧，咁樣都係興建咗新嘅項目咧，都多數都係啲比較即係樓價比較高嘅，咁可能真係有啲後生少少，或者係本身有少少積蓄嘅業主，先至可以有機會可以有呢啲樓換樓啦。另外，油尖旺咧嗰個資助房屋其實都係非常之少嘅，其實即係油尖旺嚟講，定係得海富苑係有公屋嘅啫。咁另外就都係即係如果你話要去到最鄰近嘅資助房屋，可能都要去到深水埗啊，或者係啟德新區先至有。咁都油尖旺入邊就現時嘅規劃嚟講就比較少嘅。 但系你哋有冇问到，其实成个重建嘅赔偿方案系咪都系大部分希望可以楼换楼咧？定系你都有啲系接受其他嘅方式去赔偿咧？如果影响到佢哋住紧嘅地方， 咁我哋而家都好初步啦。咁第一咧就系、是因为市建局都重申过啦，咁佢哋就食受唔到成个油旺重建咁大规模嘅收购嘅，所以佢都系会鼓励啦。第一就是公私营合营啦，第二可能都系私人发展商。用強拍嘅方式咁樣係去做收樓，咁如果係即係私人發展商咧，咁就冇安置安排，咁樣市建局嘅話先至會有機會。咁如果市建局現時嘅框架入面咧，咁就佢有一啲就係可能話7年嘅樓齡嘅樓價嘅鄰近嘅區嘅參考去做賠償啦，或者係樓換樓咁樣。咁我哋見到個結果其實都係大概有40%係希望係有可能做賠償，可能佢哋有機會可以即係去揾下其他區啦。咁另外有40%就係樓換樓，不過亦都有大約兩成嘅人咧係話唔接受任何嘅 賠償手續想留翻喺區入邊嘅。 嗯，但即係都差唔多喎，揀樓換樓定係揀用嗰個七年市價嗰個去賠。 但係重申啦，因為其實呢個係如果市建局嘅項目之下，我哋先有呢個機會揀啦。如果唔係市建局嘅項目咧，其實佢哋都根本就冇機會揀。 嗯，呢個調查仲問到邊樣啊？頭先提咗兩點啦，仲有冇邊啲係睇到？ 另外有一個我哋都比較關心就係咧，關於大廈維修嘅問題，因為其實區內嘅大廈比較舊啦，咁亦都好多其實都有中呢一個屋宇署或者消防署嘅即係修葺嘅命令嘅。咁以往嚟講，佢哋梗係希望就係盡快可以做滿足呢啲命令咁樣啦，亦都係可能佢哋做呢啲大維修嘅時候，就順便可能改善埋佢哋嘅居住環境，例如可能翻新下大堂啊，換下 lift 啊咁樣。但係如果真係佢哋而家就有部分嘅大廈就會擔心咧，即係如果佢哋即係做完呢啲咁大型嘅維修之後，如果就好快又要收樓嘅話，佢哋就會擔心佢哋嘅即係維修嗰個費用就係可能唔夠。 就話嘥咗咁樣維修完之後， 所以咧就都好關心嗰個重建時間表嘅。 嗯，有冇機會將呢一個意見或者你哋成個調查結果係表達俾市建局啊等等聽咧？有冇會唔會再會見？ 我哋絕對會將呢一個調查結果同埋我哋建議係可嚟緊一陣間晏晝嗰個區議會大會會同翻市建局反映嘅。 嗯，我見你哋特別有個地區諮詢平台，嗰個係乜嘢構思嚟嘅？又係 其實呢個地區諮詢平台即係叫做我簡稱 DERF 啦，咁就係喺2011年嘅時候咧，喺九龍城區咧嗰陣時就有即係九龍城區重建嘅時候咧，咁政府就撥咗大約400万左右咧，就係去成立呢個平台啦，咁就由區內嘅持份人士咧，就係去即係傾下究竟佢哋重建入面嘅時候係希望即係得到保留嘅即係元素係點樣，即係例如佢哋嗰陣時都有講話，即係希望要改善九龍城嗰個步行環境啊咁樣之後咧，咁亦都係即係有啲令到係即係由下而上有啲渠道可以俾區內持份者去發聲咯。咁我哋希望就係即係佢嗰陣時，即係2011年就成立，去到2014年就完結。咁之後咧，其實一路以嚟新嘅市建局項目咁都冇再有呢啲嘅諮詢平台。咁我哋希望就喺呢一個由旺重建呢個大型嘅即係呢個重建嘅規劃入邊，咁可以有翻呢一個平台，可以俾到佢哋由下而上去發聲咯。 好啊，唔該曬朱志樂，同你傾到呢度。朱志樂咧就係油尖旺區議會副主席嚟嘅，講到今日咧喺區議會大會都會傾呢個油旺嘅一個嘅重建嘅研究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儀，製作張遠君。 馬思梅曾經同妻子一齊計劃逃去瑞士，但係被納粹發現並且扣留咗。納粹同意馬思培出境，但條件是留下他的妻子。馬思培拒絕了，妻子蓋特魯要求馬思培放棄自己離境，但是他選擇陪伴妻子留下來。 一批批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納粹反猶行動越演越烈，長時間馬思培夫妻只要聽到門鈴聲都會心驚膽跳。有一次馬思培對他的學生說，我真的需要一把槍，只需要轻轻一扣，一切就都会结束了。他没得到手枪，但是自杀的毒药就一直放在他家的橱柜里面，夜晚就放在床头柜上面。1940年雅思培的日记这样写，如果盖特鲁被这个国家消灭了，而我却幸免于难，这样我将形同猪狗。我对盖特鲁负责，他对我负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庇护。如果我们被强迫离散，这样等同于死亡，这样我的著作亦都将消亡，因为只有出自我们的忠诚本身，我的著作才会生长并且叶茂根深。背叛的行为会摧毁我们的存在和著作的实体。为什么杀掉他的妻子而他幸存就等于摧毁他的著作呢？因为他的著作是基于对爱的忠贞，对人性善良的坚守而产生的。两个人一同杀掉，这样著作的价值仍然存在。将他的妻子送往死路而自己苟活，自己的作品就会毫无价值了。 马斯培没有工作，很快他的书都不能够出版，但他仍旧坚持写作。有年轻人问他，你为什么还在这里写书呢？书不止不能够出版，而且有一日你所有的原稿都会被烧晒。马思培回答说，即使环境让人无法子有所作为，仍然要做 力所能及的事。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同大家讲呢个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咧，最先喺非洲南部系发现嘅，咁而家就系世卫列为一个叫值得关切的变异株嗰个嘅级别嘅啦，亦都世卫都系提到话构成非常高嘅全球风险啊。又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港大内科学系临床教授孔凡嘅，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孔凡教授，点睇而家呢个 Omicron 嘅即系成个危险啦？对于全球嚟讲，系咪都会疫情可能会严重过 Delta 咧？你自己嘅判断？ 我谂暂时都系尚待观察，因为虽然我哋见到即系陆陆续续有好多国家都发现到有 Omicron 嘅个案啦，咁但系我哋对于嗰、那个呢、這个变种嘅病毒株咧，其实个了解都系未足够嘅。包括佢会唔会系？取代 Delta 成為嗰個主流嘅病毒啦，即係佢嘅傳染性係咪比 Delta 更加高呢？因為你知道 Delta 本身其實個傳染性已經好高㗎啦，即係個 R naught 已經係7，咁佢係咪仲可以高過 Delta 呢？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喺一啲譬如講緊嗰個嘅重症方面，佢會唔會係嗰個破壞力係比 Delta 更加強呢？同埋佢對於嗰個疫苗嘅影響係有幾深呢？咁各方面其實都係尚待係研究嘅，因為而家我哋即係嘅個案都好少，咁所以我哋其實我哋即係香港或者係其他地方咧，都係做緊呢個研究。咁我相信過多一兩個星期之後咧，嗰、那個情況就會更加清晰，因為我哋到時就會見到係咪譬如一兩個禮拜之後，我哋見到全個歐洲都係呢一個嘅 Omicron 嘅主流，變咗一個主流嘅病毒。又或者我哋見到嗰、那個譬如重症嘅人士係增加咗好多，咁呢啲都係再加埋我哋譬如喺啲實驗室嘅一啲研究，咁我哋就對於 Omicron 嗰個變種病毒株嘅情況咧就更加了解。 嗯，我想知咧，因為我見到世衛就話 Omicron 對於疫苗咧可能會有一個抗藥性，呢個係咩意思？係咪即係疫苗嘅效力未必太有用喺對付 Omicron 方面？ 佢嘅意思即係話，有機會係會影響嗰個疫苗嘅效用。即係換句話講，譬如我哋知道，譬如以前嘅 Beta 嘅變種病毒，佢對於嗰、那個疫苗嗰個效用咧，個影響係會下跌20-30%。即係佢比起 Delta 嗰、那個，反而 Delta 咧對於嗰個疫苗嘅影響咧就好低。咁佢就有機會咧，就係 Omicron 咧可以同 Beta 嗰個病毒係一樣。有可能20-30% 嘅影響，但係呢個我哋真係要睇翻，即係嚟緊做翻一啲嘅研究去睇翻，究竟嗰個疫苗對於疫苗嘅影響有幾深？ 呢種叫抗藥性，所以就叫做係嘛咁嘅意思，即係唔係講治療佢嗰種抗藥性。 所以意思即係話，其實影響個疫苗嗰個效果啫，就唔係一啲即係佢唔係藥物嚟噶嘛，所以唔會有任何嘅抗藥性，只不過係令到個疫苗嘅效用係影響咗。因為你要知道疫苗本身而家用緊嗰個嘅。譬如 mRNA 疫苗，又或者係一個嗰個嘅妙疫苗，都係用緊最原始嗰個嘅病毒，作為嗰個嘅抗原。咁當然第二代嘅疫苗就可能會係用加咗 Delta 或者有機會係加咗個 Omicron 落去做嗰個嘅抗原。咁當然如果係個抗原係吻合嘅話咧，嗰、那個效用就會提高好多。 而家你睇咧，覺得有冇需要因應 Omicron 嗰個嘅疫情啦？係喺香港方面都要再嚴啲，譬如改呢一個嘅完成接種定義，即係譬如就算伏必泰都要打曬三針先至叫做完成，有冇需要做到咁啊？ 我諗暫時冇需要咁樣做，但係我好重要，好重要就係、疫苗始終係最有效係預防重症同埋死亡。就算係 Omicron 佢有32個嘅氨基酸嘅改變，其實都仍然嗰個疫苗係有效。咁所以最重要就係未打疫苗嘅人士盡快去接種，因為我哋唔知幾時 Omicron 會喺香港嘅社區係爆發，咁所以呢個係最重要嘅嘢。咁下一步就當然係嗰個加強劑，咁但係係因應唔同嘅人士嗰個加強劑嘅先後就會係唔同。 即係你意思加強劑係意思係針對 Omicron 嗰、那個特別設計嘅疫苗，定係純粹第三針嗰隻加強劑？你講緊 純粹第三針，因為我哋都唔知道嗰個第二代嘅疫苗幾時會推出嘅。咁所以嗰、那個譬如嗰個疫苗你接種咗已經係半年啦。咁尤其是一啲譬如長者或者本身有長期病患人士咧， 其實就或者係醫護人員咧，就需要係早少少咧去接種第三劑嘅加強劑。 嗯，嗱，而家話可能要針對一啲 Omicron 重新設計疫苗，可能最快都要等好幾個月啦。咁你自己預期呢幾個月之間會唔會都可能出現個大爆發，就係因為未有一啲針對性嘅疫苗出現？ 我相信唔會，因為主要原因係本身譬如你睇翻歐洲或者係美國或者其他地方，好多其實可能有一半嘅人士已經係感染過新冠病毒。咁其實睇翻咧，感染過嘅人士咧，其實整體嗰個嘅保護力咧，如果佢譬如打咗一針之後咧，其實嗰個保護力係好足夠，即係就算對付一啲嘅變種嘅病毒。咁所以我相信咧，嗰個嘅唔會有一個好大規模嘅爆發，因為本身已經有一啲嘅所謂嘅感染咗之後嘅保護力或者免疫力。咁反而就係要睇翻就係當然係等翻歐洲或者美國或者係非洲佢哋嗰個疫苗接種同埋嗰個第三劑嘅加強劑幾時去接種幾時推出。咁我相信而家其實都佢哋已經陸續續將嗰個接種年齡咧係降低到18歲。咁譬如英國嚟講，咁所以我相信當你打咗第三劑之後咧，其實嗰個保護力係更加好，再加上本身佢有都幾多嘅人士係已經感染過咧。那個保護力始終都會喺度。 嗯，點睇而家香港應對呢個 Omicron 變種病毒株嗰啲措施，譬如加強一啲登機檢疫要求，有一啲嘅香港人翻到嚟嚟自某一啲地方咧，都要先有7日喺竹篙灣檢疫中心檢疫，先至去呢個檢疫酒店嘅。點睇呢啲安排呢？ 其實已經好足夠，亦都係好嚴密嘅啦。我哋嗰個嘅防守，咁基本上已經知道，即係第一就係如果係所謂喺譬如南非一啲。超高危嘅國家翻嚟嘅人士嘅即係香港人啦，咁基本上都係要係去竹篙灣先隔離七日，再去酒店隔離。咁亦都係如果唔係即係香港嘅居民咧，亦都係唔可以嚟香港嘅。咁所以呢啲措施其實已經係好嚴謹嘅啦。咁最重要都係講翻就係未接種疫苗嘅人士應該要盡快接種嚇。咁呢個係先係上算。 嗯，有冇空間再收緊咧？如果要去到做到最嚴格嗰個級別嚟講， 我覺得係已經足夠嘅啦，已經係，因為已經好嚴謹，同埋個測試已經係即係係好好頻密，咁所以其實已經係足夠。咁反而真係就係而家唯一就係最缺乏嘅就係嗰仲有30% 嘅人士未接種疫苗，咁呢個係最重要最重要。 最後一分鐘到咧，頭先提到有啲人都未打針啦，見到有啲報章引述消息都話，會唔會去一啲餐廳入去嘅人士都要先打針先咧？你覺得而家係咪一個時機去做呢一樣嘢？ 絕對係，我覺得係應該盡快推出嗰個本地嗰個嘅疫苗氣泡嘅嚇。咁譬如一啲嘅公共場所，包括係食肆啊或者係戲院啊，咁真係要打咗針咧，先正係去可以入到呢啲嘅場所。咁因為唔係淨係。主要是其實保護翻嗰啲未接種嘅人士，因為佢未接種咧，係去啲地方其實係唔安全，咁所以我覺得係需要盡快推出嗰個本地嘅疫苗氣泡，希望可以達到咧超過係90%或者以上嘅接種率啦，咁就真係到期時係真係可以同內地或同國外係通關。 OK，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孔凡毅教授咧就係港大內科學系臨床教授嚟嘅，同我哋講到 Omicron 嘅。變種病毒嗰個嘅疫情啦，同埋佢一啲嘅唔同嘅特性等等啦。嗱，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個都差唔多啦，同大家講下天氣。外面氣温22度，相對濕度係59%啊。聽日再同大家見面，拜拜。